7月29号骚动音乐。 我返嚟啦。 好耶。咁、今日头半个钟唔係啊两个钟都交俾你啦我唞下啦。 係咪㗎 係啊。 但系下半个钟都唔系下个钟都有你喎、 哦。係有访问。今日我哋访问嘉宾将会由 No Fall Friday 同我哋介绍、yeah.。佢嚟紧将会推出嘅专辑《在阳光底下》 ，yeah, 里边会有 Shout out to No Fall Friday。 Yeah， 佢会讲个专辑里边有边啲合作嘅音乐单位啦，亦都会有一啲嘅歌，因为只碟即将推出但未推出，咁啊率先都问佢，即系我哋访问到会介绍到啦，亦都会一阵间听到佢解构成张专辑十几、十九只好似， 系啊系啊， 十几只歌咁。系啦，咁大家一间六至七就可以听到呢个 No For Friday 访问。 我想讲啊，今日第一日翻嚟我就好激气啊！ 点解啊？ 对住你我真系好激气啊！即系谂住啊，开开心心啦，今日翻翻嚟咁啊，好有诚意咁样约阿波成食 lunch 咁样咯。咁啊谂住，唉、好啦，即系大家终于哦可以平平安安翻嚟做节目咁样啦，系咪先？ 跟住咧， 咁啊去开开心心揾个靓嘅地方啊，靓嘅餐厅坐低食个靓嘅午餐。跟住諗住啊都幾好啊嗰度又有扒食、啊、又有啲手工意粉食。點知啊波哥呢犀利啦坐低就問。如果我 all day breakfast, 唔會太過分喎、啊、我話唔會都係炒蛋啊煙肉啊腸啊炒蛋啊無限嘅炒蛋啊多士嗰啲囉。我整俾你食啦。 係啊你哋兩個都有講。我整俾你食啦你俾錢我咁樣。 即系对住你咧，呢啲咧就好谷气嘅。即系谂住，因为大家即系加埋监制 Carmen 三个人啦，咁大家叫做食翻餐好噶 食住嘢倾下嘢咁样样，度下嘢咁样啦。 啊，你又好得意嘅，因为嗰阵时波盛答我点解佢要坚持食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你呢个得意咧，充满住负面嘅情绪。 系啊， 呢个人都几得意啊， 好得意啊，你真系。跟因为咧，即系讲紧嗰阵时都已经成两点钟嘅时候嚟噶啦，即系正常人喺呢个时间差唔多食下午茶噶啦，已经。佢话。我今朝未食早餐啊！我个 mood 好想食早餐食嘅嘢啊！咁 系啊，系啊，因为坦白说，我好多时候第一餐都系自己食嘅，好少同人一齐食嘅。 系， 因为就系呢个嘅唔对称啊！ 吓， 大家嘅午餐时间咧系我嘅早餐时间。 咁啊，系你真系晏到离晒谱啫。 今日夸张啲嘅，因为真系多嘢做到咁啊。 系嘅，今日真系冇乜时间食早餐就真嘅。 但系平时我都系咁样样噶嘛。 吓， 咁有我自己嘅自己一套嘅 节奏 。你第一餐。你咪锯扒噶，大佬啊！ 系咁，我明啊，我认同啊。 第一餐我又食个炒饭啦、 啊， 大佬、啊。 但系呢个唔系第一餐嘅问题嘛，即系你话如果你啱啱起身嗰一粒钟，我叫你扒成块扒落肚，喂，咁梗系离谱啦！个人都未醒晒，扒成块扒一定系滞啦，系咪先？咁但系讲紧。你都起咗身咁多个钟啦，系咪先？我哋由11点开始已经做紧嘢啦，去到晏昼2点先食第一餐，你个人都起码醒咗成4-5个钟。 如果我话俾你听， 你仲早餐？ 如果我话俾你听，其实过咗咁多个钟，我个人都系未醒，因为我对于我嚟讲，咩叫醒啊？ 系。 食完瞓醒第一餐开始就叫醒啦。 哦，即系所以呢以后同你做乜都好，嗱，大家记住约波盛做嘢的话咧，最紧要预一粒钟俾佢食咗个早餐先。如果唔系，佢个人唔醒噶。 我系会噶，我真系会噶。譬如之前有一排朝早10点要做嘢， 嗯， 我真系就算前一晚几夜瞓几多嘢做都好，我都系会预自己有半个钟。buffer 俾我快食一个早餐，即系我10点做嘢，我可能我8点起身，就是、因为我要预时间俾自己食早餐，因为食咗早餐系一个仪式啦，之前都讲过呢、這个仪式对于我嚟讲好紧要， 系 一个 signal 话俾你嘅身体同埋你嗰个大脑听， 系 我今日开始啦， 哦，即系嗰个早餐系一个 signal 嚟嘅， 系、啊、 因为你固执，所以你一定要食早餐，如果你食唔到早餐，你就会叫人同你买两份早餐翻嚟再食，你就系咁固执系咪？ 固执啊，固执啊，硬颈啊 ，OK 硬颈， 所以见到。All day breakfast 喎、 哦、，breakfast 最紧要其实系有个 breakfast 啫嘛、 啊， 其实佢食咩系唔重要噶嘛。 其实系嘅，我仲有一种好古怪嘅几种执着， 系 有时候我第一餐2点啦， 吓 下午茶时间，嗱我摆两 set 嘢喺你面前，我大概形容睇你会拣边个 ？OK A 一个常餐， 系 多士炒蛋， 系 一个粉夜饮， 另一个 set 下午茶炒蛋一个粉夜饮，价钱差十蚊。 咩钟数先？ 两点零啊？ 两点 零零三点啦，可能。 边个平啲先？ 下午茶平啲，平十蚊。 下午茶啦。 因为嗰块多士就贵咗十蚊啊嘛， 系啊， 我系会食有多士嗰个餐， 嗰 个执着就系嗰一个 pattern 啊， 系 个 pattern 就 系 package 添啊， 嗰个粉如果系常餐咧， 系 碗粉就会另外独立摆啦，然后个多士同埋嗰个炒蛋或者个鹌鹑咧，系会用只碟上啦，然后加杯嘢饮咧。咁样我先至觉得系舒服。 好讲 嗱，下午茶咧，其实啲嘢只系餐个包啫嘛。 系， 但佢捧出嚟嗰个格局完全唔同啊。佢会将个炒蛋掉埋落个粉度，就咁捧出嚟。 好黐线啊你！ 嗰样嘢攞出嚟我就唔舒服噶啦， okay, 我就会觉得 就唔早餐咯， 唔早餐咯， 冇 energy 提供到咯。 我试过叫啲餐厅可唔可以零上噶？ 系， 佢通常都唔记得噶。啊、 我真系觉得你好变态。 但讲紧系真系差，可能差几蚊个，未必十蚊咁夸张啦。但差几蚊噶，但我就系觉得唔得。虽然我而仲要有一个吊诡嘅位系我对于方巴或者多士咧，朝早食第一餐我唔算太好嘅原因系好干啊个人。你仲要食包其实系仲干啲噶嘛。跟住多士好有鞋口啦，所以其实我唔系特别好嘅、 哦， 但我都有呢种坚持。 总之要有嗰一块嘢先系一个早餐。 摆喺度， 咁好彩头先唔怪之啦，有块包你仲要坚持系要牛油。 系啊，系啊，你明点解牛油啦？ 因为头先我要解释下先，我要解释下，因为咧头先我哋个餐咧系有两块面包连个汤嘅，咁然后咧佢系嗰块包有一拣呢个黑橄榄油或者系呢一个牛油，咁其实正常人都会觉得，诶、哎，梗系拣黑橄榄油啦，食落去又名贵啲，又唔系度度有得食，系咪先？咁梗系即系又健康啲，咁梗系拣呢个啊。跟住有个肥仔拣牛油，我仲笑咗佢成个晏昼话，肥仔怪唔怪你减唔到肥啦咁样。 跟住發現咗添，個原因真係因為牛油先係先對於我嚟講先係早餐嗰個 set 會有嘅嘢啊！ 但我想問一下你呢種執着係由幾時開始？因為嗱，讀書時期其實我哋一定係 讀書一定冇， 一定冇嘅， 冇出咗嚟做嘢，未入電台之前 ，OK 嘅因為 office hour 你 fix 死咗噶嘛， 係啊， 嗰種習慣係。存在嘅， 嗯， 咁所以嗰样嘢好自然会做到啊。咁当然，其实我嗰阵时都有一个小习惯，就系我早餐一定要食到太阳蛋。 哦， 即系太阳蛋好嘅，因为有时心情有啲变换咧，就食鹌鹑。 O K， 一系鹌鹑，一系太阳蛋。啊，个太阳蛋好紧要，因为你有嗰一种切晒啲蛋白，食咗啲蛋白先，剩翻个黄，然后一啖啪落个口度，然后喺个口里边咧，嗰啲蛋浆流 出 嚟，然后你唔好即刻吞，你要我高少少个头，然后等嗰啲蛋浆沿住个喉咙流落去。嗰种享受你明唔明啊？我系需要呢个过程的。 系咁真系唔好意思啦，今日个餐 lunch 咁难为你，得嗰啲咩明太子意粉啊、海胆、 我都未俾钱，我边 咁讲？得嗰啲咩 carbonara 真系难为晒你、啊，师傅。 所以如果我早餐我嗌咗太阳蛋，佢俾咗熟蛋，我系会同佢讲，我系要太阳蛋，唔知道可唔可以换一换咧咁。所以呢、這个又系一个小插曲。早一两日我喺楼下 canteen 第一餐，又系。咁样啦，我嗰日就系五香肉丁、出前一丁，要太阳蛋、冻柠茶、小甜咁啦，好刁转。跟住隔篱有另外一个其他部门嘅同事唔识嘅，佢听到排啲话，哇！你都食得几刁转， 即系咧，我唔知咁多位听众咧，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咧喺饮食上都系有啲咁麻烦、咁刁转嘅要求啦。咁如果有的话咧，我真系麻烦大家体谅下佢哋，因为可能其实背后咧真系有一啲原因你系唔知嘅。我觉得大家可以好似我咁样去。打破沙盘咁样问到督咧，问下佢到底点解有呢一份执着喺度？ 但系你啱啱问我究竟几时开始有，我真系仲谂紧啊！去到几时？我谂 应该系出嚟做嘢啦，因为我谂出嚟做嘢要 energy 比较多啲啊嘛。 但系早期入电台都未有嘅。 嗯， 我觉得关忙碌事。 OK， 因为忙碌嘅时候，你个人嘅schedule 可能会好 tight 啦，然后你个精神状态会比较疲劳一啲、攰啲嘅时候，你要揾一啲嘅外力去，好似点着自己嗰个蜡烛啊，即系点解会点着蜡烛咧？我都唔知啊，是但啦。 我觉得呢一个画面好邪门啊， 即系挞着你个 N 字， 挞着嗰团火， 系啦，即系你要插条锁匙落去， 系 啦，你开车之前你要挞着嗰个 N 字 个锅炉啊。 系啦，咁呢个早餐就特别喺你个人好班紧、好忙碌嘅时候，佢就要做呢一个效果。 嗯， 同埋因为你好中意呢一样嘢，你会变相我每一日就算几忙碌、几攰，或者你几情愿、几唔情愿都好啦，嗰日心情嗰样嘢都，你会有一样自己开心嘅嘢去开始嗰一日。 算唔算系一个 comfort food 咧？呢、這个早餐 我觉得算噶、嗯，我近排夜晚都有 comfort food 啊。 系你咁样笑，即系唔系好嘢啦。 杯面就间唔中都有啦， 系呢啲好正常啦。 近排加多咗一个 咩啊？ 便利店花雕酿温泉蛋，又或者 哦，我知道啊，一包两只嗰啲啊嘛。 Yes! 喂，我想讲、啊、 或者日式酱油温泉蛋。 有一段时间咧，因为我做嘢做到好夜啦，咁然后通常夜晚咧，为咗想早啲收工，我就唔食夜晚饭啦。咁呢一个我又可以理解嘅，我因为咧真系快捷方便同埋饱肚，同埋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嗰阵时收工嗰阵十二点几咧，翻到屋企真系冇乜选择噶啦，跟住去到嗰啲便利店嗰度咧，真系其实连嗰啲烧卖都冇噶啦嘛。咁唯一嘅选择又快捷又饱肚，又觉得真系食落去唔会话令自己太难过嘅，就系呢啲溏心蛋。 而对我嚟讲，因为我好中意食嗰啲有蛋浆嘅，所以溏心蛋又同埋呢个仪式感就系、是，我即使可能十二点嘅翻到屋企啦，我可能之后有嘢剪，但我中间要俾个 break 自己咧，我就觉得要有啲嘢做，所以我就会食呢个杯面同埋温泉蛋咧，开一集嘅动画十零分钟，我就要俾我自己感觉到我人生。有休息嘅时候、啊、要做呢一样嘢咯， 其实系嘅，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系啊，所以我喺度谂，冇我搣唔甩呢一样嘢噶啦，即系我嗰个仪式感嘅嘢。除非我瞓醒嘅时候未食任何嘢之前，你摆一杯酒喺我面前，我就可以唔理呢一个嘅仪式感，饮咗杯酒先。 走鬼！ 风花雪月跌进暗光，香橙气味钻进灵魂尽处，掀起了冻醉梦。三杯过后，节奏像醉错，但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穿着情似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喝下。是苦或是甜，怎可看穿？笑脸背后泪却眷恋，纵火放未累，烧滚我心，继续放任。依然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穿着层次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吧。

about to fall, yeah. So go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to give something that's my heart. No more than maybe. You ain't even Monday, okay. So go now. We're making up now. Need to give something that's my heart. Can't tell so for me. Hey, hey, go not that funny thing I gave. Let it go and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re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o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是啊，跟歌词所讲一样啊，真系祈求难得疯癫的假期，不记得社交的距离。因为今个星期的周末咧，芬臣去咗呢个动漫展啊，仲要拣正礼拜六的下午，在室外排足三粒钟，最后回到屋企中暑。呢啲都唔叫做熱血嘅衝動，點先算係啊？啱聽過有 Anson Bean 嘅 Crush Oh No。無 法適應換身血淚，和你被背負著命怎進睡？無處心安，無從顧慮，記憶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阶梯，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one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one can stop myself here tonight. 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悲有喜，再起起别这多转机。 企之后，好多人问芬尘点解你咁傻啊？三粒钟俾我掉头走咗去食餐好好过啦。当时我就用呢句歌词去答佢噶啦。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听过有冯允谦嘅《恩爱之罪名》。有时爱呢家嘢就系咁噶啦，你爱佢咪会付出咯。 讲清楚先可以再见，继续若如错，令结局太急作浮现惊险。你知唔知话咩意思？可不可先不要将天跌落咁地，怪就怪在我走在前面，继续放任我的天。说着接受人间大磨练，这天我究竟等紧咩先？可不可委曲也圣洁，困在野地八年，奋斗腾飞又沉淀，每日创造我的天。 但点可以 keep 得长期呢？我觉得等待都系一种 浪漫嚟噶。Material Serena 嘅长期浪漫。咁当然啦。呢三粒钟系有价值嘅。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我是急事了就如没法抵抗，收起贪的不安，以你走我衬托，细节都不要错过，解开枷锁。Eyes on you, oh baby, no no， 假装冷漠。I keep my eyes on you, my baby, no no， 专心讨好。You oh oh oh oh， 体温 feel 都改变我。You oh oh oh oh， 破向我都。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不必很正经。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只要一下反应。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先见中角色。I just want you, oh I just need you。甜蜜咬着耳朵。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目视细做眼光。Oh baby what you want，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你笑点急降对我渐有感觉，开口不需很多，刺中心底痛过，你变得想要借罪乞讨抚摸。 Eyes on you oh baby no no， 惊吓对我。 I keep my eyes on you my baby no no， 酒杯碰撞。 You oh oh oh oh， 开不出花可结果。 You oh oh oh oh， 一分钟都不抱紧你。 You oh my baby you oh my baby， 不必很正经。 You oh my baby you oh my baby， 只要一下反应。 You oh my baby you oh my baby， 先见中角色。I just want you, oh I just need you。 甜蜜咬着耳朵。 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 目视细做眼光。 Oh I just want you。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不必很正经。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挑引出你感性。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今晚不醉醒，一切即兴，来解放本领。还在诱惑我吗？ 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 来让秘密透过。 Oh let me hold you， 要讲我入到场嘅心情咧，其实将呢首歌入边所有 babe 变做手办啊、模型啊，咁啊 fit 晒噶啦，好新鲜嘅组合啊 ！JNY Beats featuring 193，你是我的 babe。 这半场太不太放，神秘笨鸽推倒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快放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抱着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始终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推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Don't you know， 扮小丑为咗氹你开心。Don't you know， 佢都搵食我一样到底。Don't you know， 食咗烂你牛丸搞笑一百分。 Don't you know， 但你对眼都跌晒心心。 释放丑态不提防，神秘笨塔推倒四方。瞬间遗忘，快放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悄悄反正是我是我。 信念最好，给你知道才知未发梦。要尽快把握有限期，尽笑地说继续肥，论尽笑声有效期，快快发挥辣貌离。小丑独当一方，为埋嚟帮一波，扑破麻烦不了魔火，又话只下装继续奔波，约定发过慢慢天长粗犷，释放不太屈提防，快未奔塔将到释放，只怕侥幸因遗忘，发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小丑反正是我自我，真正演唱歌为何观众都会出走厕所，感觉好似捉迷藏，今天感觉没法避过，都为这四位流浪，听了祝福开心更多，不会合作都如何，天生真我是个突破。 当我谂住入到去可以好潇洒咁样嚟个动漫节转身，然后满场飞嘅时候，我发现 uncle 系啊，我已经系个 uncle。啱听过有 error 嘅《我们不错》。真系边度都去唔到啦！ 叫我叔叔定系费仲老，系叫一杯鸳鸯先够老。老细揾路，旧物当珠宝，独爱古老书法古着好。年事已高，男子早，运多车子好，草黑胶趁早，前落发光，情感到。怀旧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 uncle， 细路现在怀旧，万人爱慕，都想装老，青春老似那 uncle， 朝九九点仍怀念美好，死开啲啦 uncle， 别烦恼，别烦恼。三高自买医保，验个新鲜之物指数高。有冇基金，份份要供到，就快将退休再变金草。瞒住个女，唔知道有功课要补，报边间至好，成日倒数才知道，还是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 uncle， 万人爱慕，青春到此啦 uncle， 怀念美好，死开啲啦 uncle， 全力歌舞，狮子之山日头猛做。 海风，以后都系咁样叫我啦 ，uncle 啊。 时速大约十六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廿六至三十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去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观塘道因为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仲系封闭噶，比较挤塞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新光中心，咁就系观塘道啦，因为爆水管啊。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新光中心。另外，茶果岭道去三家村方向近油塘道挤塞，龙尾伟业街近丽港城。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慢车的龙尾打豪敦路，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挤塞，龙尾锦田绕道回旋处。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村那段比较挤塞的龙尾天瑞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开始车多繁忙了，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就塞到去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文化博物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统计处嘅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噶？ 由七月十八号起，佢哋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咗嘅住户做访问，普查嘅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仲会带住襟章，拎住红色文件袋，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睇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无家卫国。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佢哋嘅生活态度系点嘅咧？ 我是 Andy， 是印尼人，我平日开不同的城市，有时是香港吃午餐，是东京吃晚餐，感觉好有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Shinza、 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梦想号启航阿 Jade 咧就揾嚟咗社会设计师 Dr. Rico Chan， 分享佢希望俾视障人士睇到世界嘅追梦故事。 其实在这14年，很多时候想放弃，但是每每想到啊，是让朋友所错过的，我所经历的也算不了什么。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一行入嚟已经好有气势，好有霸气咯。 所以今日呢一句非常之切合佢嘅气场啊。 No Fall Friday， 动山 摇。嗯，一齐嚟睇下佢点样震撼呢个乐坛啦。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No Full Friday 嘅，你好啊， 冇气场，系啊咩？ 我好中意你笑得咁开心啊！ 系的确，我要喺入咗房之后，我要更正一下，因为 No Full Friday 咧，比我想象中系一个中意笑嘅男仔， 同埋好 humble， 同埋好随和嘅， 同我平时听佢嘅歌系有少少唔同嘅， DJ 嗰啲少少都唔知点 睇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就送呢一个 No Full Friday 动山摇俾佢啦， 系啊，送俾你嘅呢个卷轴，系啦，我哋将 Friday 个地字就食个中文个地字嘅音啦， 食 地动山摇，咁啊有气势啊嘛，系嘛， 哇， 起唔起欢啦 ？OK 嘛， 可以嗌一个钟啊呢个， 好啊，好啊， 我哋嗌下先，嗌下先。 系啊，所以做我哋嘅监制卡文，每一次都系佢帮我哋将呢啲句子写出嚟。 冇错，冇错， 系佢亲手写出嚟嘅。 Shallow 卡文，哇，好开心， 好中意啊！我最开心系见到卡文咁开心啊！咁我哋用到呢句地动山摇，首先即系呢句嘅意思，即系有啲好劲嘅嘢出现啦。 劲啊！ 系啦， 本身之前听啊 Friday 嘅作品，我都已经觉得好震撼啊，都已经好地动山摇紧我嘅 mindset 啦，系喺一啲嘅作品上边嘅表达系好强嘅。 例如系咩咧？你觉得系？ 我好中意佢嘅 reply 系列噶，咁但系我听完佢 reply。到最近派一啲新嘅作品喺佢自己身上有佢嘅味道嘅时候，又觉得啊呢个男仔好特别，佢唱一啲唔同嘅 melodic rap 系有好多好多元化喺入边嘅咁样咯。 系即系我谂系咪 reply 呢个系列喺 No Full Friday 身上面都起咗少少嘅变化，即系俾大家多啲人认识到你嘅名字咧，比以前更加多啊！真系 绝对系一个对我嚟讲，即系我叫做玩咗四年 rap 啦。但是呢一年真係叫做最快速添嘅，可以用咁樣去形容，因為 reply 嗰個音樂嗰個 effect 咧，其實佢就係用音樂回應音樂啊嘛，咁佢係連結咗可能同對方之間嘅樂迷、自己樂迷之間嘅一啲連結，產生一啲話題啊，或者 modern 嗰樣嘢，去到我自己都 control 唔到，但係即係總之無論如何都係真係。好多人知道咗咯，咁样咯，对我嚟讲，我就知道咁样啦，系啦。 我觉得同埋多一样嘢，就俾人认识到究竟 Friday 其实佢中意啲咩，因为佢之前 reply 嘅对象都系对你嚟讲，曾经唔同时期都会中意过嘅一啲音乐单位嘛， 绝对系。 所以之后系咪都会继续有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音乐单位都希望可以 reply 到咁？ 系啊，同埋即系都会，我个人啦、啊，当然希望系呢啲歌，虽然系仲。同公司夾緊 concern 緊，但係其實我有啲 reply 都係會偏向 positive 啲嘅切入點去玩嘅，咁但係亦都會有一啲係可能行啲啊，即係可能又會有啲好兩極嘅反應，但係冇嘅，我覺得我係所有嘢都係發自內心地做創作，咁即係好與壞就真係要出道先知咁樣咯，係啦， 咁但係因為我聽 Friday 做咩好耐之前就係公司嘅 Candy 咧，即係嗰陣時好耐之前。前嘅佢已經介紹咗我聽嘅，我嗰時嗰種震撼係在於，就係、是、原來 rap 嘅時候特別用廣東話嘅方法去 rap 咧，你係有一種自己嘅風格同埋嗰個嗰啲字嘅使用方法咧係有啲唔同嘅。其實 day one 佢自己去 rap 開始去到有呢種風格係點樣去揾到呢一種嘅方法嘅？有冇啊？ 其實咧，我最後思考得出嘅一個結論就係咧，因為我係一個 half 啊。即系我系半香港半泰国，我妈妈系泰国嗰边咧。我细细个开始已经听泰文歌，咁、 哦、 我 analysis 咗广东话呢种 melody 嗰个系一个，即系我要点样填咧？有时可能我个 mindset 系我哼紧泰文嘅 melody， 我自己唔知道、 哦， 但系我又觉得入面系有啲共通位嘅， 因為你真係寫廣東話同埋填 melody 好難噶嘛，本身呢件事。但係你如果你要我而家好似 freestyle 咁樣，即係Like I'm jamming like a freestyle, yeah. 一邊玩就思考 ，yeah. 教啲 melody 啊，俾我玩 ，yeah. Hold up one 可以俾我揀。最驚你哋會眼瞓，但係依家玩緊嘅 up one, yeah. 希望你哋就會 make some fun, yeah. 即係我唔知啊，我本身即係好似我將我其實我而家講緊嘢，頭先都係講緊嘢， 係， 但係之後我。加咗 melody 咯， 哦， 系啊，但系我冇谂嘅，即系呢啲嘢系零秒可以输出到嘅嘢咯， 因为填广东话嘅词咧，嗰，那个声调有九声啊，咁其实可能你歪咗少少就变咗第二个字，咁但系 Friday 嘅时候，佢嗰个音佢会头先大家听到嘅时候，你又听得到佢本身个字又唔会变咗第二样嘢噶。即係佢可能會有少少變音啦，但又未至於變咗第二個字喎。我覺得呢一個係嗰個難嘅嗰樣嘢。 冇咁啦，算啦，我驚變咗啲文學方向去分析我嗰啲，我嗰啲嘢都係開心就好啦。 咁我哋講翻一啲唔正經嘅嘢啦。 嚟今朝食咗啲咩係嘛？係 啊。 我覺得另一樣仲有一啲地動山搖嘅發生喺即係 Friday 身上面，就係第一樣啦，嚟緊會有你嘅 show 啦，同埋都會推出你第一張個人嘅大碟啦。先講個 show 啊，即係喺八月頭就會有呢一個 show 啦。 OK， 係啦，如何而家嘅準備嘅階段啊，籌備成點樣樣？ 咁啊，仍然都係好多嘢做嘅，包括即系要夹下啲唔同嘅电台 DJ 啦，即系其实我讲嘢比较渣，但系我仲要喺呢个咁有限嘅时间咧同大家倾，但系我内心可能未免有啲口哑哑嘅，即系都系未有太多墨水向即系大气电波嘅观众去分享自己，但系即系最好嘅就系同大家讲，哦呢个就系我第一个咯。即系欢迎大家，即系我系一个新人嚟噶，咁大家可以认识我嘅时候就过嚟听一下我第一个演唱会啊。总之系啦，我好新啦，我都想俾个 credit 嘅，因为当时我喺 Great Tone 做咗头两只歌嘅时候咧，咁都系苏童音乐，就系、是、第一个我做电台节目噶。咁嗰阵时系Eric 同埋琼姐，我想 shout out 佢哋嘅，因为佢哋系即系好 nice 啊，同埋即系琼姐知道系早。但係即係早半年左右就係咯 ，rest in peace。但係佢都係好 nice。佢本身做 reply， 我都係一開始都係心慌慌。哎呀死啦！會唔會好多 DJ 好驚我？但係瓊姐佢知道我係個人係好好玩得啊嗰啲，佢係直接 WhatsApp 我，喂，你幾時過嚟啊？嗰啲啊， 係啊，嗰時我哋都有傾嘅，因為你出咗 reply 嘅時候，係啊， 佢係好 nice 噶。跟住然後我哇好啊好啊，因為我第一個我好驚，我唔知道有冇啲咩 DJ 係會唔理我啊，將我排斥咗。但系佢系超 nice， 所以我想即系借个机会，都系苏童音乐好开，即系首先系好感恩，可以都系喺呢个节目，跟住然后可以再 shout out 翻佢咯，即系咁样咯。 咁所以一路过嚟去到而家有呢个 show 啦，叫做在阳光底下，系啦，即系呢个 concept 系有冇话几时可以出现呢几个字？因为去到第一张自己个人都用翻呢几个字噶嘛。 系啊系啊，呢个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咯，在陽光底下其實就叫做涵蓋咗我呢年半嚟喺由加入歸通開始咁一路累積嘅創作，其實嗰個感覺就係好似即係我哋 rapper 之間成日都講我哋係 underground 啦，咁 underground 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就浮唔上水面，咁但係我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我好似一個 underground。咁嘅幼苗，跟住慢慢經過好多嘢，而一路掘咗上嚟泥土表面，跟住睇到個世界係所有花花草草啊，個天空好廣闊啊，所有嘢都好巨大啊， 哦、 自己係一個好新鮮嘅幼苗咯，係、咯，可能經唔起風吹雨打，但係你唔知啊，啱啱。冒個頭出嚟睇個世界嘅時候，但係即係我用呢一個世界觀去做咗呢個創作咯，係咯，超級個人嘅，就真係同 reply 冇乜關係嘅， 係、因為啱啱你解釋即係在陽光底下嘅呢個 concept， 其實本身咧，我 No Full Friday 食嗰句咧，阿斌諗咗句咧，都幾啱嘅，佢本身諗嗰句就係 No Full Friday 下崛起， 系啦， 系啦，由地下崛起，系啦，浮面啦，个幼苗出嚟啦， 冇错，我嗰个 picture 系一样啊， 系啊，即系同你讲嘅一样， 一样啊， 我想问下次再嚟嘅时候， 第二句噶啦， 系啊，我要集齐晒， 系啊，好多嘅 所有， 帮你储低呢一句先， 系啊，每一次上嚟我就谂啲新，我哋唔会重复自己嘅， 系啊，系啊。 好多谢你咁中意，咁啱啱亦都讲到呢一个专辑都系一样嘅名字啦，在阳光底下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就住呢张专辑，又或者而家 plug 紧嗰首《雨中游戏2021》咧，我哋会估嘅，即系我哋听完之后估一啲嘅嘢，交俾你撬举，我哋估得啱定唔啱？ 好啊， 今次我估先啦。 好啊，系咪玩大包围？ 大包围，今日到我大包围，因为咧，今日Friday 俾我嗰个反差萌咧，我突然谂起一样嘢， 佢好可爱啊， 好可爱。因为咧，我其实听翻佢 overall 只碟咧，其实有好多 lo-fi 嘅元素喺入边嘅。咁然后我就开始幻想一个咁可爱嘅男仔咧，即系我形容佢可爱啦。咁然后咧，我觉得佢系会喺屋企咧开住嗰个咧温书嘅小妹妹嗰个 lo-fi 碟。嗰個 playlist 咧，佢係會，佢係平時應該夜晚冇嘢做就會開嗰個 playlist 出嚟聽啊，跟住然後可能又做下自己嘢啊 ，chill 下咁樣。我突然唔知點解有呢個畫面生咗喺個腦入邊啊。 係，即係你從佢嘅碟裏邊嘅音樂聯想翻你平時係咁樣。 係啦，我覺得係咁樣嘅。 我估呢一樣咧就 focus 喺而家 plug 緊嗰首《雨中遊戲2021》嘅。 嗯。 咁因為我聽翻同四年前嘅嗰個《雨中遊戲》嗰個版本啊嘛，我覺得相比之下，今次再同即係 produce 嘅 Jimmy 再傾咧。我估係出現咗一個 conversation 係話，哦，即因為都係同你自己故事有關嘅，不過相隔咗四年之後，件事應該個力度咧唔會有當年咁強烈啦，因為人長大咗，事件都過咗一段，咁所以聽得出嚟嗰個分別，嗰個曲風上面會舒服啲，你都唱得輕啲。嗰個原因就係、是、哦，好似一個回憶咯，而回憶佢個力度隨住時間過，應該會細啲。呢、這個就係我估關於呢首歌嘅嘢。 哇，好細膩啊！你哋就去揣摩曬我啲生活動。 係啊，我成日都係咁樣周圍喺度胡思亂想。 O、okay、K， 今日你可以揭曉咗阿斌嗰個先。 阿斌嗰個咧，我以前都會播嗰個嘅 《孫的小妹妹》 。係啦，但係我諗我最近啊，其實我。大前日都有播類似 lo-fi 嘅 playlist 咯、 okay. ， 咁但係我拎嚟執屋咯，係、嗯、啊，做咗執咗兩個幾鐘，係好耐冇執屋，兩三個月啊咁樣，跟住然後發現啊執咗屋之後，聽住歌執屋咧，好似做緊運動咁樣嘅，係啊，即係搬嚟搬去啊啲嘢梳理下成個人咧，令到自己又再精靈咗啦個感覺。至於在陽光底下用咗嘅 lo-fi 元素，我諗同 Jimmy。夹嘅时候系会有呢个 element 喺入面， 系 即系但系我哋都唔系话特登主张要做 lo-fi，、okay. 我哋都有尝试喺其他 song 入面 add on 嘅，即系例如可能有少少 city pop 嘅嘢啦，咁、会有少少系比较多佢以前玩嗰种英伦电子咁样嘅嘢再。擺落去咯，但係其實可能個底都會有偏向老化，可能係我個聲質啦，即係砌出嚟會係咁咯。咁雨中遊戲嗰個2021個部分，其實就係點解我會擺落在陽光底下，就係因為雨中遊戲係我四年前第一次寫歌嘅第一首歌嚟嘅， 係 當時就即係好中意啦，即係未從來未體驗過話，哇！我自己將我寫嘅嘢唱出嚟係咁樣噶，但係咧慢慢喺 underground 玩咗好多 show 啊，好多 festival 啊，啲歌咧越嚟越即係比較多 trap 啊，比較多啲。派對嘅元素，咁我就慢慢擺低咗呢隻歌。咁我事後做呢隻碟嘅時候，都一路喺度思考翻，我當初點解第一隻做嘅歌到今天我都好似冇乜點玩佢嘅。咁於是者我拎出嚟再同 Jimmy 彈琴 jam 下啦，即係覺得喂難得第一隻歌喎、哦，有冇啲嘢可以bring it back 咁樣，或者叫做即係在陽光底下就係我浮。出嚟睇大世界嘅时候，我有啲咩想 output 俾大家知咧？咁我想同大家介绍嘅就係我四年前一首歌，我重新做好佢啦。然后呢只歌，我发现做完之后个感觉就真係 更加再切合翻我个大世界嗰个画面咯，不论系成件事嗰个 vibe 啦，其实佢有少少 city pop 嘅，即系嗰个韵律。跟住我都希望呢只歌即系做咗出嚟，系真系可以俾我唱到五年、十年咁样咯，即系唔好再摆低啦咁样。 咁我估嗰一样嗰个嘅可能选择上面今次会轻啲啦，即系。亦都會唔會即係好似我估嘅哦？因為呢件事件隨住時間過，感受都唔一樣啦，咁樣樣。 你咁樣講都係好有趣。我喺錄嘅時候都係有呢啲體會嘅，即係尤其是咧，將以前寫過嘅嘢聽翻，跟住，哇！真係好似同以前嗰種啊，我做唔到以前嗰種好似啊，好認真，即係嗰種認真係點樣講咧？係有少少審慎嘅嗰種認真係，即係會啊好驚錄錯啲咩啊，跟住但係呢一個處我做《雨中遊戲2021》個處理手法咧，其實就係成件事都好放鬆去咯，即係睇翻以前寫呢件事，但係我玩就係玩得比較再想再輕飄飄，大家聽上去舒服啲咁啊 OK 啦咁樣感覺。 咁當時其實係因為發生咗啲乜嘢事情令到你當年我就寫呢隻做我第一首歌啦。 雨中遊戲嗰陣時咧，其實係沖緊涼，沖緊涼咁個花灑淋濕緊個頭，跟住就當其時可能係真係拍緊拖咁樣，定係好似分咗手， 四年前 ，初戀啊，好似即係係啊，俾女朋友飛啊。 系， 都系过半月，系啊，希望佢听到啫，唔好话我好小气，但我冇嘢，我释怀啊。 嗰只歌度啫， 不过只歌就玩咗咁多年啦，咁 样系啊， 所以中间冇乜点玩啊，即系四年之后先放低件事，可以攞翻出嚟， 系啦，终于面对啦，翻啦，咁 啊，有冇联络啊？个女仔有冇联络啊？ 冇啊，但系即系。 你記得叫佢聽喎、 啊，呢個訪問啊 ，tag 佢。 但我睇翻咧，即係我間唔時即係 stalk 到佢嗰啲網絡嘅平台嗰啲咧，即係我都見到佢有個幾幸福嘅男朋友咁樣，兩個都肥肥白白咁樣。 哇！你呢個即刻係讚賞嚟喎， 哇！咁你真係肥肥白白咯， 由心地覺得啊都。都幾開心啊，幾幸福啊，又即係見到以前段關係咁樣，都係令自己再成長啲嘅睇嘅感覺係。 Friday 的雨中游戏20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都是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的其中一宗输入个案患者是33岁男子，今个月25号由坦桑尼亚抵港，之后入住青衣华日酒店，并无病征。另一宗輸入個案涉及46歲男子，今個月25號由美國抵港，入住紅磡香港嘉里酒店。他前日出現病徵，其後確診。警方拘捕兩名分別18和26歲的男子，涉嫌在網上社交媒體平台發布超過2000個貼文，企圖污蔑一間傳媒機構，並且以威嚇手段向不同廣告商施壓，意圖脅迫他們不要在有關機構刊登廣告。警方的調查又發現，兩名被捕人曾經在網上發布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和煽動暴力的言論。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成，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求情，法官押后至听日下午3点判刑。资深大律师郭兆铭表示，就煽动分裂国家罪，唐英杰干犯的情节较轻微，除了有人拍掌，并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人被影响。他又舉例，若果有人提出到外國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國，是涉及嚴重的煽動。至於恐怖活動罪方面，郭兆銘認為法庭的裁決理由書並沒有指出被告是刻意襲擊警員，被告的行為是魯莽，他沒有對其他人造成嚴重傷勢。郭兆銘又指出唐英傑感到後悔，亦都重複向警察致歉，他的生活已经严重受到影响，希望法庭轻判。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在观塘道，因为爆水管，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现在反方向去荃湾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悦道。由于工程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可不可以改道行驶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吉恩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安定村，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哇，健威而家好方便啊！我哋用开嘅通讯软件咧，可以喺四个装置里边咧同步去开启啊！无论喺 desktop 啦、notebook 啦，又或者系公司电脑咧，都可以开住。 哇，咁你要记得边部机 lock in 咗，边部机冇 lock out 喎。 吓，点解啊？ 喂，如果唔系，你啲老板、老公、屋企人咪睇到晒你啲信息咯。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Hello， 洪健威，知识会社。 Roland 梁子希， 乜嘢事啊？钟哥， 呢个星期十八廿二听紧你，我想联络一位嘉宾啊。 要揾嘉宾先要揾到呢个人、啊， 点解呢？ 揾到呢个人咧，任何嘉宾你都揾得到啊！ 咁劲， 大家都叫佢做阿姐 前辈， 佢就系喵姐， 就系佢夏妙贤。呢、這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今集同大家探讨饮食与断食。 自己谂翻点解我要食呢一餐先？ 好明显地咧，任何嘢我哋一放任咧，个结果都系唔好嘅。 大师对谈，主持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作 学界总动员环节，创造天团成员龚家豪带大家认识圣马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点样凭住资源有限的情况击败一一强队。 学界创作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环节，请嚟2021年大专杯跳高冠军中文大学黄远南。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爱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今次只碟入边有一个字咧，我觉得系都可以解释下俾啲乐迷听，就系、是、skit 呢一个字，系啦，因为见到呢个碟个碟入边有好多，例如系 skit by Mael 咁样，其实 skit 系一样点样嘅嘢嚟嘅咧？ 即系我谂大家正常听歌，可能3分钟至5分钟就真系听紧嗰个 artist 点样去演唱呢只歌，然后成为咗一只作品啦。咁但係我覺得 做碟呢其实本身应该冇咁多嗰啲框框嘅，尤其是 hip hop 就更加讲紧呢样嘢。咁 skit 就系其实简单啲，就系我想做多啲环境声，就配合下一啲我嘅声质。但可能我 effect 咗呢件事，佢本身唔系话你要听我去唱嗰啲嘢嘅。安排咗四只 skit， 其实就系想喺歌与歌之间俾一个时间大家去感受个环境氛围，跟住 switch 咗去第二个环境嘅时候，你会听到啲咩呢？就揾咗两个唔同风格嘅 musician 一起帮手 produce 咯，系啦。头半就系同 Anna Hisper， 咁佢做啲嘢咧比较空灵啲嘅，系比较有啲 jazz 啊，有啲琴啊，有啲落雨声啊，咁我就加啲哼唱嘅嘢啦，去设计咗个 skit， 咁系。呼應翻我頭嗰部分就係、是我喺個幼苗點樣掘上嚟嘅時候，其實雨係一個好大量嘅養分咯，即係雨我哋人係好即係好落雨唔出街或者擔遮咁樣噶嘛，但係如果係一個植物嚟講，佢係真係需要噶嘛，跟住佢後係啦、後半 part 嘅時候咧就會同埋 L 玩一啲，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玩 EDM 嘅 producer 嚟嘅，咁我就再結合一啲環境去再撞落 EDM 度，即係想多啲後面係想多啲好玩嘅元素俾大家感受咯。即係當我上到嚟嘅時候，我係想分享嘅唔係我點樣去即係玩翻自己嘅嘢，反而係點樣去蜕變俾大家睇，有啲。点样新嘅嘢啊？嗰啲咁后面就系同佢咁样做设计啦，咁样就在阳光底下啦。 因为呢只大碟里面有19 track， 其中有4 track 就咁样讲嘅 skit 啦。 系 咁样听你解释完之后，我再望翻一次个 track list 就哦，咁我又再跟到多啲你啱啱讲嘅嗰一样，即 系 嗰个 flow 啦。因为譬如头四 track 有阳光底下就系新嘅歌，咁跟住有三只之前大家都有机会听过， yes. 即系之外 Letter to 啊，乱七八糟感受我，即系呢啲就系、是、好似就系你啱啱发芽嘅时候。啱啱出嚟嘅嗰啲作品咁样样啦， 系啊，嗰阵时归通啱啱出嘅呢啲歌，咁当时即都更加莫讲话呢啲系咪叫即系冇派个台啊？咁啊喺个主流大世界下，大家都未必认识我，可能派出嚟嘅都仲系 underground 即系 hip hop 先嘅听众们去听去分享咁样，但系系咯，所以大。头嗰 part 就系话，我将个 hip hop 带俾一个主流媒介，即系大家即系听众们，大家可以最简单地认识我嘅，就可能系 Great Tone 最头嗰啲作品啦，咁样啦。 所以啱啱完咗头四只之后，就会有个叫 Rainy on Friday， 就 Anna 做嘅 skit， 跟住再接雨中游戏2021就啱数啦，即系落咗场雨之后就 系 就咁样承接落去啦。 系啊系啊，咁、啊哦、样咯， 个画面就出咗嚟， 系、yeah, 啦。 我都值得講，因為除了他幫你做兩隻 skit 之外，有一首 Zoom 都是跟他一起去。 是啊，是啊這隻呢就真的對我來說比較在在陽光底下再主打一點一首歌。雖然即係仲未發布喺各大平台呢啲嘢，當然8月6號大家可以率先去聽個 live 嘅， 但係入面我揾咗 Anna Hisbert 啦，同埋一個 underground rapper， 咁佢叫 WiFi， 咁就係結合咗兩種唔同嘅音樂風格個元素喺我呢隻歌入面，同埋都係象徵兩段友情啦。呢兩個朋友都係我好欣賞嘅朋友，我都好想當我喺上咗嚟一個大世界嘅時候，在陽光底下的朋友們會係啲咩朋友呢？咁嗰一刻我就諗起 Zoom 呢個主題，其實叫做即係放大與縮細，放大與縮細，其實係啊，感覺係好似啲植物喺度呼吸緊樣咁樣嘅，係啊，亦都好似係我哋個大腦，好似有時咧默然間可以睇咗呢啲嘢，就會喺度自我放大。但係有時又會有啲自我縮細咁樣嗰啲嘢，咁我覺得呢個律動好似一個植物咁樣喺度呼吸。 係， 咁我就揾咗我兩個喺我界別各個界別嚟講，我都好中意嘅朋友一齊幫我去完成呢首歌咁樣咯。 哦， 係啊，係、啊。 咁 Anna 其實點樣認識嘅？因為佢參與嘅 tracks 頭先講都有幾首啦。咁當初點樣識佢？跟住再我呢張 album 就一齊玩啦咁啊。 Anna 点样识佢呢？其实就都唔系真系识咗好耐，大半年啦。咁啊，当初系大家都系喺网上啲平台互相听过大家啲作品，即系有种惺惺相惜嘅感觉。 系 咁啊，死啦，我都唔系好记得。 跟住就咁样倾偈啦。 系啊，因为真系好自然，因为当大家都觉得好多。諗法相近嘅時候，即自然傾傾下，喂，不如試下 jam 啲嘢啊，咁樣就即都好順利，咁啊，即係所以就好，即係好開心有一個世界，即唔係嘅，即個音樂觀好近嘅朋友咯，同埋佢係一個即係都想俾多啲 credit 佢咯，佢係一個佢細我好多，唔係好多年嘅幾年啦，但係佢已經即係自己。曲詞編監自己一手包辦、，which is 佢讀緊書，係啊，所以佢係一個好厲害嘅一個音樂人嚟噶，係啊，咁亦都喺呢一兩年，大家都會多咗機會聽到佢做一啲監製啊，自己編埋嘅作品嘅，即係佢開始幫啲主流歌手啊、做，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可以聽下佢啲作品。 同埋好似係你個 show 揾到佢彈 bass 係嘛？ 係啊， 佢話佢好耐冇彈啊嘛，因為佢本身識玩，跟住話好似好耐冇彈啊嘛。 係啊，所以佢真係一個多才多藝嘅女 artist 係。 放大最舒心，无所谓。 咁呢一個章節頭先講咧，裏邊仲有一首你話都想即係特別介紹就 On My Bed， 就係喺第二個 skit 即係 Sadness on Friday 之前嘅一首呢、這個 On My Bed， 係啦，即係呢首點解你都會覺得哦呢張專輯裏邊都好想特別講一講咧？ 其實咧，再坦白啲解構啦，咁我覺得我會將我日後嘅唔同嘅作品，其實我都會想滲入我自己嘅感情線喺入面嘅。咁在陽光底下嘅感情線，其實大部分即係入面，我諗都有五六隻左右係比較係以情感為主題嘅，即係情歌咁嘅元素。咁都係其實講緊都係同一個女仔啦，即係我以前拍咗一段三年幾嘅感情咯，即系我好多嘢都系围绕住佢 ，even 到今天啲创作其实都仲系离唔开佢嘅 影响， 系咯，佢嘅影响， 即系就唔系雨中游戏嗰个啦，另一个嚟噶啦。唔系嗰个女仔嚟嘅， 系啊， 分分清楚嘛， 唔系咁八卦嘅啫， 我唔系咁花心啊，但系 唔系正常嘅，正常，我冇话你花心啊， 系咪 正常嘅？ 即系但系咯，我到今天为止，即系都仲系写紧啲歌，都系受佢影响嘅。咁在阳光底下就都唔例外咯。咁 On My Bed 嗰阵时就系讲紧咧，初加入 Grey Tone 嘅時候，其實就好似更加 sustain 自己，話真係試下全職落去，即係喺依家呢個 statement 做全心全意做音樂啦。咁嗰陣時係咁我同佢一齊有同居日子，咁啊，然後我覺得我每一日咧，好似喺個大風大浪咁樣，即係好似隨時會斷咁樣嘅一啲嘅幼苗咧。咁啊，因為你冇乜收入。即係收入唔穩定，咁但係你做緊嘅嘢又唔係好多錢，咁你點樣去確立你自己每一日嘅價值呢？咁但係冇嘅，有時候翻到屋企同自己心愛嘅伴侶瞓覺嘅時候，佢瞓喺你手臂上面咧，嗰、那個幸福嘅感覺力係好自然令到你覺得啊，你見住佢有覺好瞓，你第日你都會想為佢努力多一啲咯。系啦，當然都係為咗自己，但係當其時好多感受都係啊，我會為咗你，係啦，希望你即係 keep 住每一晚翻到嚟，即係無論出面風吹雨打，你翻到嚟喺我手臂上枕被枕，跟住然後都係幸幸福福嗰個感覺，即係就寫咗 On My Bed 咁樣，係、嗯。所以其實就算真係分開咗，到今天為止 ，On My Bed 都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好中意嘅一個作品，係咯。 同埋聽住呢一首歌，會想象到嗰個空間就好舒服，一對情侶 hea 咗喺度，咩都唔使做，大家就好舒服嘅嗰個狀態。 係啊，係啊，係、啊，係咯、啊，好多感覺嘅呢只歌，到而家即係 mention 出嚟講嘅，好多真係好多感覺。 大家都可以即係 睇下感唔感受到嗰個空間啦、啊。我諗波城你都 羨慕啊，羨慕 Friday 啊， 明嘅明嘅，係啦，知㗎知㗎，係啊，你聽多幾次啦。 哇！你呢個人，你唔好以為你結咗婚啊，大曬，日日都可以 on my bed 係嘛？ 哇！我好感受到啊，我明啊 Friday 講嗰樣嘢，完全有同感。 啲 DJ 之間嗰啲 beef 仲勁嗰啲 rapper， 仲要開咪冇得剪嗰啲咧，兜口兜面。咁但係多謝 Freddy 今日同我哋介紹呢一張嘅專輯，咁、 yes. 聽咗嗰個 concept 之後，大家順住呢張專輯在陽光底下聽咧，就會知道究竟 No Full Friday 呢一面究竟係點樣樣啦。 Yes， 係啊，所以今日多謝你上嚟介紹、就是。 都多謝阿班，多謝波城，即、就、係、是、我哋第一次做呢個訪問，真係竟然唔係做 reply 嗰啲系列，係做我咁個人嘅音樂嘅介紹，我係。超級開心嘅，即係我哋第一次傾係都係好開心， 仲可以請我啲情史添，咁 係啊， 下次上嚟再玩咯， 好啊， 亦都預祝你 good show 啊， 真 係 show， 多謝你哋， 好，今日最多係 No Full Friday，thank you， 多謝。 非常之值得大家留意嘅一位本地音乐人啦，嚟紧就会推出呢张专辑《在阳光底下》。啱啱听过有专辑里边一首作品叫做《On My Bed》。听日5点钟苏龙音乐再见，拜 拜。Bye bye